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很值得大家回味欣赏。 今天两位都劲嘢嚟嘅，大佬，咁啊，体能教练吓、啊，你话俾大家听，你叫咩名？晒到黑骨，阿体育阿 Sir 啊，呢个。 OK 嘅，咁我而家系天水围飞马嘅体能教练，阿张宝春。 张宝春啊，咁啊，操到咁黑嘅大佬，真系我个肚腩真系要揾你帮下手啊！咁啊，另外咧，即系扑嚟扑去嗰啲除咗兴哥系我偶像之外咧，即系新一代嘅龙门咧。咁都算係我哋嘅年青人嘅偶像啦，嚇范大將軍喎、啊、呢、這個、 啊、都唔叫，我叫范徐德，豬仔得㗎。 咁你又冇曬黑嘅，你唔係跟佢一齊操嘅咩？ 塊面黑咯，個身白啊嘛，因為著長袖衫有時都係。 記得收喺星期二晚十點，何容興一代降門的足球世界，好好睇。 一代降門何容興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十点钟，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其实香港的公务员宣誓以前又不用的，就是所谓宣誓效忠特区和拥护基本法这一part，以前他都有个宣誓的，尽忠职守啊，如谨与至诚啊，咁啊，你宣誓咁就讲嗰啲嘢啫嘛，系咪？即系好简单，但系而家就唔系啦，系嘛？咁都係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盡忠職守，對香港政府負責，係嘛？呢個就喺公務員守則裏面有噶嘛。咁你而家台灣嘅移民處加一項，你要申報係咪曾經即係啊簽署聲明同埋宣誓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呢個港澳政府？咁公務員而家係要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就冇效忠政府，咁點算先？點剔先？仲有你而家係株連甚廣，你喺大學教書嘅人，你都可能喂我剔好唔剔好咧？所有呢啲資用公帑嘅法定機構，佢都當你係政府部門。我嘅了解係咁啦，我話俾你聽，就應該事實上亦都有人因為。是在这些所谓法定机构里面工作，然后申请定居不批。纪律部队就不用想了，做个差佬你不用想。OK？ 但其实你可以用英国的，英国是写得很 detail 的，你是不是做个差佬先？不剔咯，去申报咯，是吗？你是不是公务员，做过哪些部门，他要你剔的嘛。佢呢个最荒谬的就是，你就是说，哦，你是因应了香港政府，是吗？五月通过那条法例，是吧？这个应该是什么呢？我看回个资料呢，大家可以上网都可以找到的。就是在这个2021年的5月20号啊，那林郑月娥即是行政长官啦，就根据这个即是基本法第48条第三款，即是基本法第48条就是讲行政长官的职权，第三款就是讲他签署法例啊。咁就簽署立法會通過嘅2021年公職括弧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啊，咁呢一個條例咧就喺5月21號咧就刊登憲報啊，咁啊跟住正式生效，咁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公務員同埋區議員嘅宣誓啊，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咁呢個其實冇問題喎，對公務員嚟講，咁但係都有啲人唔肯簽，咁啊離職係嘛？但是就是針對區議員嘛，是吧？用一個宣誓來去 DQ 你的公務員，你是區議員嘛，現在要，是吧？現在那個2019年產生的區議會，喂，已經是面目全非了， 係嘛？有啲人就離職，有啲人就著草，有啲人就坐緊監，係嘛？咁跟住要宣誓嗰啲，唔宣誓嗰啲，你就冇咗個區議員嗰個職位，一定係咁啦，係咪？宣誓嗰啲就扮鬼扮馬，希望可以參加立法會選舉，一定係咁噶。但係佢如果覺得你唔係真誠擁護嘅，你呢個誓詞，即係你就算噏個誓詞，你唔係真誠擁護嘅，係嘛？咁佢都會 DQ 你噶嘛？黃毓民2012年嗰個宣誓兩次，就係我唔係真誠擁護呢個基本法，同埋唔係真誠效忠香港特區啊嘛！我嗰個玩嘢就係話俾你聽，我唔係真誠啊嘛，係咪？屌你哋好老實係嘛？跟住我仲要叫一個打倒港共政權咁跟住啊，周浩成話黃毓民議員，咁我坐低，跟住謝偉俊個撲街就舉手話我呢個宣誓係不合法，跟住曾玉成話黃毓民議員已經宣誓完畢，搞掂就咁啦。咁而家唔係啦，大家睇翻過去嘅情況。咁你移民處你加呢一個落去就好明顯，就係因為呢一條法例過咗，哦，啲區議員又好，公務員都要宣誓效忠特區政府，佢以為特區政府。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唔係佢以為咯。如果我從陰謀論嘅角度出發，佢而家陰鳩你啫嘛，係嘛？你剔又死，唔剔又死，呢一個空格喺個申報表度，係嘛？你剔，我有宣誓啊，效忠，唔係有宣誓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呢個政府啊，咁你咪瓜得咯。我唔剔，佢話你虛假陳述。即係嗰個表格，即係第一行，頭先我讀過出嚟嘅虛假陳述，據實填寫啊！如果你係虛偽陳述或者隱瞞重要事實嘅責任，你要承擔咁。喂，大佬，我效忠特區，我冇效忠呢個政府喎，咁我咪唔剔咯，係咪？咁佢跟住可以話：哇，你做公務員或者你啲法定機構成員，你有簽署個聲明。或者宣誓係嘛？咁啊擁護同效忠，咁而家你話冇喎？咁你話你嗰度寫效忠特區啊嘛，效忠政府啊嘛，我效忠特區啫嘛。咁個特區同政府有咩分別啊？佢可以話俾你，你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咪包括政府咯咁。咁唔係瓜得。嗱，所以移民處咧，你係要有責任。即係就呢一點，呢個表格呢一點咁模糊咧，個意義啊，要講清楚。嗱，小弟咧就盡最大嘅努力嚇，就去揾啲相關嘅人，係嘛？即係我信息 pass 咗去港澳處噶啦。我話呢一個申報表有問題嘅。唔關我事啊，係嘛？我哋唔係為自己噶。如果咧我娶過台灣婆41年，係咪？我從來都冇諗過去攞中華民國護照噶。我係香港人。是吧生在香港死在香港的，我們當時是這樣想的，是吧？我可以拿美國綠卡，我又沒拿的，屌了，我現在70歲，我沒所謂死，屌了，就死的了嘛，是吧？對了10年8年而已，我哪裡不住得啊，是吧？屌了，美爺，是吧？是香港大鑊，沒計，是吧？我是為其他人，為現在在那些，即申請居留那些人，或者申請定居那些人。早兩年嗰啲上咗岸嗰啲冇事啦，係咪？而家跟住呢啲幾大鑊，仲有你唔好成日喺度屌你咪即係點樣支持香港，講一大堆呢啲廢話，屌你咪都係搞政治，屌你！跟住我哋講呢啲嘢咧，屌你咩嗰啲黃粉又喺度插鳩我，係咪？啊！你國民黨嚟嘅，我而家講啲真相俾你聽，係咪？搞政治嗰啲全部都係冚家產嚟嘅。喂，我贏咗啦，800多萬票，屌你老味，你咬我食啊？係咪？唔係你之前唔好講呢啲嘢啦。嗱，我仲想話俾大家聽，全世界嗰啲西方國家，人哋真係身體力行，言行一致。加拿大，你咁知唔知我哋幾多手足已經獲得政治庇護？好啦，嗰啲佢係可能有案在身，或者佢自己擔心佢翻到香港就會俾人拉嘅，係嗰啲攞到政治庇護啦。另外，你根本喺度定居嗰啲，你買張機票去到，你都有機會喺度留喺度噶啦。佢而家係放寬啦，大家睇最近新聞咪知道咯。美國又係，澳洲又係，英國 BNO 唔係好清楚啦，係咪？ 喂，人哋呢啲係言行一致，係嘛？你唔係，仲有你而家有港澳關係條例，有個18条，18条寫得好清楚嘅。對於因為政治原因喺香港有安全顧慮嘅，係嘛？有危險嘅嚟到台灣，你就要俾佢留喺度，你要幫佢嘅。到而家為止，冇一個 case 係根據港澳關係條例18条嘅，即係呢一個條文，即係形同虛設。但是那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呢，它就事實上也有幫那些現在滯留在台灣的人，它就通過民間機構，它本身已經是一個白手套機構，不是一個政府部門來的，它是屬於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下面設一個叫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就是撇除了政府的責任嘛，要你明白嗎？於是它呢就通過另外一些白手套，台權會、司改會、基督教長老會、就去幫在呢度滯留喺度嗰啲人，嗱，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但我而家講嘅唔係呢樣，就算佢冇案在身，或者冇安全嘅顧慮，佢通過正式嘅渠道嚟台灣，係咪？包括嗰啲專業移民、投資移民、醫親嘅啊，各式各樣嗰種移民，係咪？咪而家就出現一個問題，有啲 case 就係佢係醫管局嗰啲醫院裏面嘅醫療人員咁樣，佢就即刻喂呢個政府機構嚟嘅，咁你要 tick 呢啲喎，係嘛？嗰張表好複雜㗎，即係你填嘅時候會覺得表就好簡單啊，係嘛？即係百零字嘅啫，係嘛？佢係全部要你填，填親嗰個就冇㗎啦，你一定要填 no 嘅。即是等于我哋填嗰啲，即系你过去14日有冇出过门啊？嗰啲一样。第一条就已经讲问你有冇喺大陆嗰啲机构啊做过嘢，或者香港啲国营机构啊，咁啊任职时间年月日乜乜乜乜咁啊，咁啊有好多俾你填嘅，从无工作咁啊剔从无工作咯，系咪？无咯，系咪？效忠政府啊，嗰啲咁你又寫無咯，係嘛？如果唔係你就大領落啦，係嘛？你唔好剔，你交叉咯。張表你一剔，是但剔一項，你都唔使注意你啦。唉，所以搞親政治兩個字就係權力，做乜撚都係為咗鞏固嘅權力或者奪取權力，係嘛？冇分別嘅，度度都一樣。是吧？但是对香港人，即是喂，我现在讲的那些是以正当途径，是吧？去申请居留，你都要刁难他嘛，现在是。那你的人会驳我，屌你咩人国家安全系咯，我有反审斗法咯。所以我今天会写篇文呢，就讲这件事的。国安法示弱，港人被禍台灣，又要面對反滲透法。我屌你諗，香港就國安法，台灣就反滲透法。咁你話唔使反滲透啊？屌你共產黨話好多鬼咁啦，得你梗係要反滲透啦，係咪？喂，你有好多部門喺度做緊呢啲嘢，你嗰個聯審而家嗰個聯審就已經有國安，有呢個調查局，有陸委會，再加個漁民處，漁民處就其實係個主導，因為佢係行政機關。是管移民的那個移民處，是吧？咁另外那三個機關，一個是國安，一個是調查局，另外一個呢就是呢個陸委會。陸委會就是對香港政策的，佢係負責，是吧？同埋兩岸關係的，大陸政策的，是吧？調查局咁啊，梗係講國，講緊安全啦、治安啦，係咪？國安，四司聯審啊！屌你真係～我都覺得冇問題，係咪？總之佢冇即係冇違反呢一個所謂頭先我講嗰個所謂即係港澳居民即係喺台灣申請居留嗰個辦法、那個規定，係嘛？冇違反嘅，咁咪得咯，係嘛？哇！你仲要改咗張表格，仲要加多項要佢 tick 有冇呢一個即係曾經有冇即係簽署聲明或者宣誓？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呢個政府喎，咁你係錯啊嘛？呢個冇效忠政府呢回事咯，係效忠特區啊嘛！我諗全香港啊，得我識講呢件事嘅啫，邊個識講？你話俾我聽。 最咧從政治嘅角度出嚟，屌你乜資共啊嘛！啲同共產黨有拉楞嘅，係同香港政府有拉楞嘅，全部都唔好俾你咁。但係有好多其他人噶嘛，大佬啊，係咪啊？咁香港嗰啲反對派，佢有冇簽署過呢啲聲明或者宣誓擁護基本法同效忠特區？有啊嘛，係咪啊？咁你係咪唔俾佢嚟啊？陳淑莊唔嚟得噶啦，係咪？屌你咧，真係！就算公務員都唔係個個屌資共噶啦，大佬係咪？咁佢嗰個職務，嗰份工作，佢就係要簽呢個聲明噶嘛，大佬啊，係咪？而呢個聲明之所以有出現，要簽聲明同埋宣誓，對於嗰啲中下級嘅公務員，就係因為港共政權屌你咩，即係嚇要打壓呢個香港民主啊嘛，大佬啊！即係我而家睇翻過去陸委會過去喺香港即係發生咁多事呢兩年嗰啲聲明睇完之後，我真係上頭噶嘛，係嘛？而家你咁樣做係嘛？即係我今晚講呢樣嘢咧，我諗聽嘅人就唔會太多，睇嘅人有啲可能係睇唔明添啦，係嘛？如果你有搞緊台灣移民嗰啲，你就梗係知道我講緊乜啦。都是那句啦，屌你真系，唔好信政客，又唔好信政府，系咪啊？屌你真系自求多福，就系咁简单啊！真系好可悲嘅香港人，真系以为嚟台湾好啊，系咪？屌你真系仲扑街！你翻去美国啊、澳洲啊、甚至乎呢、這个加拿大啊，系咪？都穩陣過香港，係咪好笑啊？你話啫，咪穩陣過台灣，係嘛？真係人間無淨土，唉，犀利。